第十六集。车子驶到市局前面的红绿灯路口，孟昭一闪眼看到路口对面站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隔着一个路口，陆时琛站在路边，似乎在等人。 是在等我吗？ 孟昭从案子中抽离出来，忍不住出现了这种想法。陆时琛微低着头，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事儿，看上去跟周围来来往往的行人格格不入，像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原本还在因为案子有些烦躁，在看到陆时琛的瞬间，孟昭的这股烦躁居然短暂的烟消云散了，居然这么快就又见面了。原本以为昨天在车上那番争执之后，他跟陆时琛短时间之内不会再见面了，谁知道陆时琛他居然主动来了市局。 这人真是不按常理出牌。 孟昭忽然意识到，看到陆时琛的瞬间，他竟然产生了一种云开雾散的心情。周奇阳在一旁可怜兮兮地说， 赵哥，今晚我陪你在食堂吃饭啊。 路口变了绿灯，周奇阳开着车驶向市局，继续说， 唉，跑了一天饿死我了，我爸妈出去旅游了，把我一个人扔下了。 你自己吃吧。 啊？ 周奇阳被拒绝的猝不及防，他转头看着孟昭， 那你去哪儿吃啊？ 我去外面吃。 车子驶到市局门口，周奇阳刚要接着问孟昭去哪儿吃饭，只见孟昭压下了车窗，对着几步之外那个长腿帅哥喊了一句， 陆时琛。 车子开近了，孟昭对着陆时琛问， 等我呢。 陆时琛看着孟昭停顿了有那么两秒，然后才开口说， 等别人 啊？ 孟昭一时被陆时琛这话噎得接不下去了，孟昭脸上出现的一切细微的表情都很生动。陆时琛看了他片刻之后才说， 能下班了吗？ 你不是等别人吗？我下不下班跟你有关系吗？小昭走。 孟昭说完瞥了一眼周奇阳， 踩油门啊，愣着做什么呢？ 啊哦。 周奇阳开着车进了市局，把车停到了停车场，他朝市局门口看了一眼说， 哎，赵哥，他好像真是在等你啊。 我知道。 那你怎么…… 没等他说完，孟昭就推门下了车，周奇阳也跟着下来。本来以为要一起去市局大楼，没想到孟昭又绕到驾驶位拉开了车门。 哎，赵哥，你去哪儿啊？ 出去吃个饭。你不是要通宵看监控吗？回来给你带宵夜。 孟昭说完矮身坐进车里，合上了车门。周奇阳站在原地，只见孟昭一个流畅的倒车甩尾之后，径直驶向了市局门口的陆时琛。 嘿，是两个大男人，怎么还玩起了口是心非这一套？ 周奇阳在一旁琢磨着，觉得不对劲。 明明是这两人之间的对话，怎么到头来好像只有我被耍了一刀？ 孟昭把车停到门口，手肘撑着车窗的边框，探出头来对陆时琛说， 哎，上来吧。 要不要我开车 啊？ 你不是在外面跑了一天了吗？ 本来没觉得很累，但陆时琛这么一说，孟昭顿时觉得全身似乎的确是有点乏。这一天东奔西走，既费体力又费脑力，是挺累的。 行，那你来开吧。 孟昭也没跟陆时琛多客气，他下了车走到副驾驶一旁，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坐到驾驶位，见孟昭系好了安全带，陆时琛问， 去哪儿？ 去吃烧烤啊。昨天欠你的今天补上。 那连导航吗？ 不用导航，我给你指。 孟昭把手放到肩上，活动了一下肩颈的位置，发出了咔咔咔的轻微的声响。在外面跑了一天，有人主动做司机的感觉确实还不赖。明明昨天在这辆车里刚刚发生过争执，现在看到陆时琛，心情居然还不错。孟昭觉得 自己这会儿的好心情来得真是莫名其妙啊。车子开到主路上，一时两个人都没说话，车厢里很安静，没开音乐。孟昭觉得气氛有些怪异，跟周奇阳坐在车里的时候，两个人经常也不说话，但是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怪异的感觉。不过这种怪异的气氛倒并不让他觉得难受，反而是一种有些新鲜且特别的体验。孟昭倚着靠背看向了陆时琛， 今天饭头疼了没？ 没有，不会犯得那么频繁的。 还是抽时间去医院看看吧，年纪轻轻的居然头疼了十好几年，这万一……你不想多活几年呢？ 活着有意思吗？ 啊？ 谁知一旁的陆时琛似乎很轻地笑了一声，带出了气流的声音。孟昭没想到陆时琛会跟自己讨论起这么哲学的问题，难怪要吃抗抑郁的药物，这么悲观能不抑郁吗？他看向了陆时琛， 你天天想什么呢？我就这么说吧，你连串都没撸过，凭什么说活着没意思啊？ 陆时琛又笑了一声，这一次比上一次要明显一些。孟昭的心气儿顿时被陆时琛的这声似笑非笑的哼声给激上来了，他就看不惯陆时琛这种既蔑视他人的生命又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孟昭说， 你这人呢，就需要天天看看新闻联播，接受一下社会主义正能量的教育，别老被那些小布尔乔维亚的忧伤天天腐蚀得要死不活的。我问你啊，烧烤没吃过的话，那火锅吃过没？ 吃过。 辣的还是不辣的？ 忘了，很多年前了，不辣的吧，我不吃辣。 国外吃的吧，那叫什么火锅啊，那叫清水煮菜吧，正宗的火锅都没吃过，你凭什么说活着没意思啊？啊？那我再问你，回国以来你觉得什么是你吃过最好吃的？ 那个粥吧。 那个粥啊的确不错，但也不能总吃这么清淡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觉得活着没意思了，我要是老这么清汤寡水的活着，我也觉得没意思。 你每天不也是除了破案就是破案，有意思吗？嗯， 破案挺有意思啊，而且我也就是最近遇上案子了才过得这么单调，平时没案子的时候那我也是过得挺活色生香的好吧。这样吧，如果我手头这个案子彻底结了，那个时候你要是还在国内，我一准让你感受一下活着多有意思，怎么样？ 好。 新市局周围还没发展起来，是没什么意思。 孟昭靠回椅背上跟陆时琛闲聊， 前两年老市局在宝月区，那周围才热闹呢，没案子的时候随便在路边选一家馆子，口味绝对秒杀什么米其林餐厅。一会儿我带你去的那家就在老市局附近，你感受感受。哎，我说你怎么租房子租到这儿来了？外卖都难吃的要死。 这里清静。 这里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哪儿清静了？前面右转了。 孟昭说着，发现陆时琛在他提醒之前已经变道上了右转车道了。 哎，你知道路啊？ 不是在老市区周围吗？我大概知道。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